在625-72期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，英国的拉尔卡报7/8月1期载文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战胜自夸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者，打开其灭亡起点的不朽业绩。